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第二节，呢一节咧，我哋要讲一讲咧，近排一个可能我哋行家都遇到一个即系几普遍嘅问题啦。就是所謂呢個網絡媒體嘅採訪嘅問題， 採訪唔俾採訪，或者係直接門口唔俾入，或者係你有啲咩諮詢會，跟住想攞個網媒嘅記者證去，佢就講到明明，我唔招呼你喎。 我呢行咧就工作時間比較長啦，我講講即係後邊個機制究竟點樣啦。咁其實咧就即係一路咧新聞處其實都同呢啲媒即係。報紙啊、電台啊、電視咁一路都有啲比較定期嘅接觸嘅。咁以前咧喺互聯網未興嘅時候咧，事實上咧有幾張報紙咧，大家數曬嘅。香港報紙已經好多噶，咁但係即係你做一張報紙，因為後邊牽涉嘅資金相當之龐大。咁佢有一定嘅資金，換言之後面有一定嘅社會嘅影響力喺度喺入邊啦，又或者調翻轉啦咁。咁好多時佢同嗰個政府嘅關係咧就好清晰嘅。我知道你是邊個，我知道你的立場是怎樣，無論左中右也好，起碼我知道。咁於是乎喺當年咧，即係就算即係涉及咗政治嘅問題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邊個係邊個，Who is who 咁樣。咁但係當有互聯網嘅時候咧，咁出現咗大問題啦，就係、是、咦點計數先呢班人？ 唔知點整出嚟嘅，又話公民記者，又話咩獨立嘅記者咁嚇。 咁但係咧，即係你去有一個咁嘅平台嘅時候咧，初頭都大家都可以相安無事嘅，即係你嚟到咁樣。咁但係自從咧，即係香港嗰個政治嘅環境出現一個好大嘅即係生態上嘅改變之後咧，呢、這個對網絡媒體嘅歧視咧就可以變成一個政治工具。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絕大部分嘅網絡媒體都同政府係唔啱嘅。 個網媒興起嘅原因就係因為以前玉敏啊、大班啊、名嘴封咪啊，跟住就要做網上嘅廣播，之後就出報紙或者評論嗰啲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極權政府，即、就是、中共最容易控制思想或者言論自由嘅方法，就係控制媒體，即係控制傳統媒體、電視、收音機、電台同埋係印刷版嘅報紙。咁嗰個佢可以透過收購啦，或者用啲親共嘅商人入股本嘅方法，慢慢就控制嗰個編採路線。但係網媒即係網上媒體咧，就係我哋嗰個起動資本唔係咁大嘅。雖然有啲係好大，但係起碼係好多人可以隨便加入。咁嘅話，佢就唔係咁容易用控制資本或者抽起廣告的方法來玩我們。 是啊，這個呢就是現在一般的生態啦。你說要扭轉這件事呢，其實就要網絡媒體的同業呢要自己去想想怎樣組織起上來。不過未說這個之前呢，其實我想即簡單的解即講一講整個新聞即發展史的情況。因為剛才我們講過是一個很簡單的概括，事實上如果你看得細心一點，其實都不是一定這樣。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傳統的媒體包括印刷或者是這個大電波，是有些人在不同的國家嘗試是用一些很低成本或者個人的投入是去抗衡整個政府的。美國也有的，美國有一個很出名的記者叫 Ab Stone，咁佢即係長年做一個一人報紙，即係喺50年代好出名嘅 Ab Stone Weekly，即是一個人寫一個周報， 都犀利嘅。 我唔知啦，佢呢個即係已經成為其中一個新聞界入邊一個研究對象啦。 咁啊，呢位記者有少即係當然係左傾啦。咁但係咧，佢都爆好多料出嚟嘅。嚇，個原因即係有不同嘅一啲因素喺入邊嚇。第一你嗰個新聞嘅即係資歷深啦，睇嘢睇得比較同啲年輕嘅記者唔同。第二就係你有多線路，即係 contact。咁近年咧，佢已經即係死咗好耐噶啦。咁但係近年咧就有都係另外即係著名的記者，又專爆好多料嘅。咁佢到依家我諗相信好耐。咁但係你我諗你都記得就係越戰嘅時候，美麗村嗰個大屠殺係佢爆出嚟嘅啊。咁就佢到波斯灣戰爭一樣又爆出嚟。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咧傳統媒體唔出嘅話咧，其實好多人都要透過呢啲獨立嘅媒體咧， 記者獨立媒體， 即係走去爆。咁佢到而家，譬如話呢啲記者咧，佢哋可以透過自己個人嘅網站去發布呢啲消息。咁由於呢類嘅記者咧比較江湖地位比較強咧，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嗰個即係喺網絡上面嗰、那個閱讀率都好高嘅，亦都唔需要擔心話好似香港嘅情況，就係你唔俾你入去，因為咧佢哋由於佢哋咁資深同埋比較出名咧，佢一整即係政府 高嘛，即係你假設或者假想一下，如果你兒自己整咗個網上媒體，咁佢要去採訪咁，你唔通攔住佢咩？ 佢攔住佢，咁你又會出事啦。咁所以落即係去翻去到香港嘅問題咧，其實而家有幾個發展嘅流向嘅。就是傳統的媒體呢，其實你已經看到呢，不要講話所謂他那個親真政府的問題，可以講他必然親財團， 因為有廣告嘛， 啊，不是，那你拿錢出來做的人都很有錢嘛， 即是那個之難，特別是你過了90年代之後的報紙走向所謂雜誌化或者綜合化的報紙呢，它那個頁數很多，還有那個每一個範圍都要擺在報紙上，還有這個跟以前五六十年代的報紙第一張打開 不同， 就是表這一邊呢就是國際版那邊港文版，那邊風月版，那邊體育啊，馬經九經那樣，那個低成本的不同， 即係曾幾何時都有所謂文人辦報啦。咁好多嘢個堅持咧，你大家今日唔會想象得到嘅。即係譬如對一啲新聞嘅處理方法咧，而家即係叫差唔多叫天方夜談啦。咁但係咧，當其時咧，個報紙嗰個成本係相對低。大家今日覺得係即係自詡為公信力相當之高嘅明報咧。曾幾何時在查良镛的主政期間都是一份小報來的，都是做的內容都是類似今天的一周刊，不過寫了某小說之後，他就不斷去提升，就提升到就變成我一份比較正經的報紙。那你不要理他出身怎麼好，就是這些所謂文人辦報呢，他當其實是堅持到好幾樣東西，就是所謂對這些煽情啊、黃色的新聞呢有一定的執著，甚至不做 嘛，或者個題目都很克制，話嗰啲咩血腥、咩連環殺案嗰啲咁嘢。 咁但係今日咧，你無論你話佢政治立場點樣好啦，佢不能避免去做呢啲嘢，因為份報紙每日嘅支出，大家諗下幾咁犀利嚇，買一份蝕一份嘅，冇廣告基本上就即係做唔到嘅嚇。咁去到呢個問題咧，即係點解我哋咁強調話同今日個網絡媒體即係要一齊去睇咧？就大家唔好聽信話啊，邊份報紙係支持民主去寄望嗰啲報紙去做呢？其實已經冇噶啦。 佢支持民主，佢都要同財團同埋同美國啊，或者境外嘅大集團嘅利益掛鈎嘅先生存到。 你買一個文好簡單，佢唔使靠廣告食飯，係嘛嚇？咁去到如果你睇得咁深嘅話，你必須要成一樣嘢，剩低落嚟嘅去做一啲比較 decent、比較有底線，或者真係去發掘一啲問題，或者去堅持香港嘅價值咧、其實已經係淨係得網絡媒體嘅即係你唔好寄望嗰啲呢啲大財團去做到啲咩嘢。 呢個有時喺五六年前都同啲傳媒朋友傾過廣告嘅問題，嗰、那個都係古老人嚟嘅，所以唔講個名。咁佢話咧，以前做報紙啲廣告好多嘅，豉油廣告啦、甜醋嘅廣告啦、糖果廣告啦、陳皮妹嘅廣告都可以登，但係依家你只可以登百佳嘅廣告。 係啊， 因為佢已經全球化，同埋一個供應商。壟斷曬好多嘅 貨物或者一個奶粉，佢已經係美國某一個大集團旗下嘅奶粉，嗰個奶粉佢自己唔可以落廣告嘅，佢係呢個大集團幫佢落廣告。以前就唔係，以前係嗰個奶粉自己嚟落廣告嘅。咁你就係喺呢一度咧，嗰個選擇就好窄。咁你變咗係佢嗰個跨國集團買你要乜要乜嘅時候，佢一下子抽起廣告嘅時候，好多錢就走咗。 嚇！咁呢個如果學術啲嚟講，就係全球化同埋資本集中嗰、那個顯現出嚟啦嚇。如果你想翻即係有可能做翻我哋以前見嗰種咧，而家亦都係網絡媒體可以做嘅。譬如話小商鋪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小資本啊咁樣，即係盡量去大家諗啲方法，令到呢啲喺呢啲大財團去侵蝕之前，或者去壟斷之前，去盡量去令到呢啲小商鋪有一個比較大嘅宣傳或者生存空間。咁係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係咩咧？咁樣呢個更加嚴重啦。就即使喺行內啊，即係一啲新聞嘅從業員咧，都睇唔起網絡嘅傳媒或者記者嚇。道聽途說嚇，咁甚至呢啲即係有關嘅工會人士咁樣，佢都喺心裏邊啊，都唔覺得要為呢啲網絡媒體嘅記者或者前線工作人員咧。要去爭取一啲任何一啲名分啊，或者係工作嘅權利。咁呢、個原因好簡單啫，就因為你自己一份報紙度做，咁你覺得有一個好完整嘅工作流程喺度嘛？嗱，我寫完稿翻嚟，有編輯同我執，有教導同我睇咁樣。咁網絡媒體就係你自己指下鼻就話你係網絡媒體嘅記者啦。咁對於佢嚟講，我覺得好似好唔公平咁啊！因為呢個變咗就好似嗰個成個網，即係成個新聞業嗰個採訪嘅專業嘅形象啊，會受到損害嘅。咁我覺得我都即係部分係啱嘅咁樣嚇。因為網絡媒體咧，咁如果你話個成本或者個門檻低嘅時候，咁啊隨時你聽到啲嘢，咁你可以寫啲嘢出嚟啦嚇。咁阿陳文都深受其害啦， 熟嘅有時會舊年嘅新聞當咗係琴日新聞，出啊寫一中風。 唔係鬧你嗰啲啊，鬧你嗰啲啊，可以即係亂嚟啊嘛。 即係有時譬如話大陸啲游泳池好逼啊，咁我傳睇傳嚟嘅時候，咁梗係以為依家嘅啦，點知？ 其實一年前嘅， 當然依家都係咁逼。但系啲人就笑咪陳文，你搞乜鬼攞舊文出嚟？ 係啊嚇，呢啲嘢咧係一個事實嚟嘅嚇，因為缺乏咗一個即係集體嘅監察嘅作用咧，出啲文好粗疏啊，甚至主觀上係一啲甚至係散播謠言嘅可能性咁嚇。咁但係呢個唔係構成咗成個網絡，即係你要打沉成個網絡媒體嘅原因嚟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咧。報紙已經成為夕陽工業，即使美國亦如此，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咁與此同時咧，網絡媒體咧亦都即係興起咗，係成為咗一啲冇傳統印刷媒體或者電子媒體去 back up 嘅，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媒體。喺美國就係 Huffington Post， 即係已經影響。 你應該係三四年前， 唔止咯，都成三十年嘅啦嚇。咁咧就涉及到譬如話前線工作人員嗰個專業嘅同埋操守嘅問題咧，其實大家唔好再用常態，即係以前嗰度觀念去睇。即使網絡媒體有好多即係水平係參差不齊，但係你可以睇佢最好嗰部分。咁呢個點解咁講咧？就係、譬如喺南韓已經係啦，就出個 Oh My News， 就佢唔係揾一啲即係喺報紙啊，或者甚至新聞學校訓練出嚟嘅，係揾啲街坊去做新聞，即係佢見到乜，佢就寫一方面。咁結果呢個 Oh My News 成為咗即係南韓嘅媒體嘅其中一個表表者啦，咁樣。咁亦都好坦白去講，呢、這個 model 呢個咁嘅運作模式咧，放喺日本就唔 work， 喺南韓就 work。咁呢個有政治嘅原因，因為佢經歷過好長久嘅政治嘅抗爭嘅運動嚇，亦都牽涉嗰個所謂國民質素嘅問題啊嘛。咁喺香港呢樣嘢，即係會發展成點呢？其實我覺得就即使喺行外嘅一啲朋友都應該係俾一個開放嘅態度，因為你唔俾佢做咧，佢唔會有一日會成為咗一個 可以參考的對象。 你總之俾佢做，佢會有，佢自然會有層次出嚟嘅，即係有啲係嚴謹一啲嘅，咁即係個編輯篩選得好啲，有啲係一般嘅，有可能會出錯，或者總之夠快咁。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如果去提升頭先我哋講個專業嘅地位或者嗰個操守嘅問題咧，我覺得其實資深嘅新聞從業員應該帶頭去做。譬如頭先你講緊話李儀啊呢啲，佢哋。即係行內個江湖地位夠強，咁我覺得即係我唔一定講你，因為都好老啦，即係啲女真係跑就冇可能。但係一啲比較年資比較嘅深嘅，又對而家嗰個成個香港嘅新聞個生態好忍受唔到嘅朋友咧，應該去諗下去做呢樣嘢啦。咁我自己都做好耐嘅，但係你話譬如涉及到新聞嘅問題咧。即係我自己去做咧，我都覺得係有難度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孭咗好多啲評論嘅色彩入邊，咁人哋就唔會信你。 因為網媒最先是以 評論起家，評論起家， 你有啲觀點或者有啲特別反政府或者係平衡嚟到評論嘅嘢，係喺主流媒體就封殺咗，所以就去咗網媒咁啊，或者去咗網上嘅電台或者係網上電視咁樣。咁變咗佢係好早係採取啲立場。另外就係好多網媒嘅係有時係由一啲議員或者係政黨咁樣附屬性質咁樣成立。佢又唔係一定係嗰啲錢唔係一定咁嚟，又另外自己籌，但係就會俾人覺得咦係咪為咗呢個議員啊，為咗呢個候選人係發聲啊咁。 佢必定嘅，即係有啲懷疑就係、你係咪邊個政黨或邊個人嘅喉舌咁樣係嘛嚇？咁我諗就即係不忌諱啦嚇。咁普羅即係 Maradio 就普羅政治學院嘅喉舌嚟嘅，即係呢樣嘢我哋就好清晰嘅。咁但係你要做一樣嘢，唔係你呢個政治立場或者即係同你唔同意見嘅，佢睇你嘅新聞報導嘅時候，佢起碼會認同一樣嘢，你唔係純粹從嗰個立場出發，有一定嘅公信力同埋說服力，難度就喺呢度嚟咁所以咧，我覺得成件事咧，而家大家咧係應該從長計議啦，從之所以要去花時間或者花精力俾資源落去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你傳統的媒體，無論電台、電視台、報紙，基本上大家都出現了一個不信任的態度。咁不信任的態度，由以即係最大的電視台 TVB 的新聞報導為例， 即係呢個係甚至係比網台更加係冇公信力。網台就話有一黨之見啫，佢直情係一黨之見都冇，佢哋連中共的觀點都冇嘅。 咁我諗咧，即係嗰個事情如果係惡化落去咧，咁啊遲早都變人民日報嗰類或者真理報嗰類咁啦。即係你講嘅嘢就大家從相反方向去睇噶啦嚇。呢個問題咧，即係我諗喺十年之內都基本上會出現嘅。即係如果你扭轉唔到嘅話嚇，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後邊嘅資金嘅來源，佢唔多唔少要睇住要同呢啲即係政府啊或者大嘅集團咧，要去大家會去妥協，係嘛？咁香港嘅情況已經唔止妥協啦，就係、是、人哋未講，你點做定先？咁繼而去到就係咧，連中下即係中層嘅同埋前線嘅工作人員咧，自己都將呢套價值觀即係自己內在化咗嚇。咁我以前都講過啲例子啦。咁如果你話去到網絡媒體咁樣，佢仍然有一個即係態度就係、咦？如果呢啲嘢本身係涉及到即係一啲不公平嘅情況，或者損害香港人嘅利益咧，佢係毫無忌憚，唔需要擔心有啲咩懲罰嘅情況之下去報導出嚟啊！只當我聽人唔寫，或者我淨係執咗佢啫，係嘛？咁呢個情況咧，係由即係相等於喺當年蘇聯時期嘅呢地下油印嘅信息。咁嗰陣時嘅條件咧，比而家香港差嘅。因為咧嗰陣時連一部印刷機、一部影印機咧，都係要登記、要記錄， 所以係做唔到嘅，就直情好似係戰時控制咁樣。喺戰爭時期德國嘅咁樣，你唔可以你私人擁有油印機啊，或者印刷機啊，甚至係大沓紙都可以俾政府查。 咁當其點做咧？當其就最緊要首先有呢樣嘢先啦。 咁有一樣嘢就係一部叫大家今日都唔識叫油印機，係啦，嗰啲碌嚟碌去，我都見過呢啲咁樣嘅咁嘅做法。咁實際上咧，今日大家去睇呢個問題咧，當係等於即係互聯網，等於當年嘅呢啲地下嘅 thermostat 啦，即係油印報紙啦嚇。咁呢個即係工作嘅條件咧，實際上已經係比當年係好嘅，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而家資訊好發達，你少住一個咁嘅手機。其實都足以做到當年相等的一個做法。 最簡單的手機你都可以集體發呢個 SMS，即係短信，你已經係可以有五六十個漢字咁樣，即係連環咁發，已經係知道好多嘢。 啊，咁舉個例啦，譬如喺阿拉伯之春，或者喺呢個即係前幾年嘅一啲中東或者非洲嘅革命咧，就透過 Twitter 去做嘅。咁去到今日香港咧，我覺得即係嗰個技術上嘅限制咧，已經係突破到嘅。即係你唔需要擔心好似當以前冇紙咁樣。問題咧就係你前線嘅新聞工作者自己醒唔醒覺？咁啊講緊就係話，即使咧大機構入邊，其實有多料，如果你嗰個政即係你嗰個報紙發唔到嘅，你咪。发去呢啲， 用匿名咁样传啊俾人啊， 呢啲网络媒体度咯吓。咁嗰个剩低落嚟嗰样嘢咧，就系咧，如果你能够克服到传统嘅印刷媒体或者电子媒体嘅佢新闻从业员对而家网络媒体嗰种歧视咧，其实大家系坐得落嚟，谂下点样可以揾方法去补救到而家暂时嗰个专业嘅水平或者嗰个操守嘅问题不足，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网络媒体而家做紧嘅朋友咧，其实都应该自己尝试组织佢上嚟。咁即系亦都唔怕好坦白同大家讲啦。咁而家网络个平台，大家各有山头系嘛，边个唔妥边个，边个唔妥边个系嘛，即系传 统报纸都系咁啦。 比传统报纸更加恶劣，因为起码大家 都系在野党，大家都系在野嘅抗争者啦。抗争者嘅资源系比起。主流手握大權更加少， 更加少嘅 生存的空間很小，所以大家競爭很犀利。 你話要呢啲網絡平台幾個話事人就係坐低嚟傾咧，基本上而家呢個條件就不可能啦。但係咧，如果你話做開喺前線嗰啲朋友咧，甚至你唔好講話係網絡即係呢啲大嘅媒體，佢哋都有啲即係淨係做網絡媒體嘅記者或者前線人員嘛，佢哋可以行出嚟傾，即係大家組織佢上嚟去諗下點樣去第一樣嘢，去為嗰個網絡媒體嘅工作人員嘅薪酬或者報酬咧，去即係諗下點樣去爭取一啲合理嘅回報。所謂增加合理的回報的意思就是你而家起碼寫文不要白寫，即係唔好， 即使係稿酬幾細都好，都係要有稿酬 啦。要令到大家有一個形成一個習慣或者一個傳統，就係、是喺即使喺網絡去登文，如果係真係你自己寫嘅或者唔係抄嘅，都應該俾翻一個報酬你，即係形成咗呢種咁嘅。嘅習慣先咯， 或者係用貨金咧，即係讀者捐款報紙係或者個媒體扣一部分行政費，譬如俾個作者，呢個都係一個方法。 咁甚至對於讀者嚟講，都頭先陳文講得啱，就係、是、你睇嗰陣時候，你都有個自覺，就係應該俾翻一啲你能夠付出嘅一啲金錢俾翻嗰個作者咁而家呢個未形成到一個習慣嘅，咁你大家都即係經過呢十幾二十年嘅互聯網嘅洗禮，即係洗腦，就覺得所有互聯網入邊嘅嘢都係唔應該有錢，唔應該俾錢，應該都係免費。 但係就嗰啲之所以佢係免費嘅原因，一部分係個別嘅人無私奉獻啦，另外一部分係傳統嘅媒體，佢為咗係爭奪市場，佢係暫時唔收費用咁供應一啲網上嘅資訊，但係嗰啲其實都係佢傳統媒體入邊採訪過或者評論過嘅嘢，將佢網絡化啫。咁係咁呢個免費係咁樣嚟。但如果那個媒體本身只是做網媒的，它沒有傳統的收益的話，其實是很難搞下去的。 是啊是啊，那我想這個呢都慢慢都有些讀者性角度的，所以你看到有些做 獨立的媒體嗰都即係定期收到捐款啦、啊、不過我就唔想用呢個捐款呢一個即係形式去即係鼓勵。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咧講到捐款嗰個，其實就講話即係差唔多就係佢係俾你嘅。 嗯， 啊講得唔好聽，括弧啊，施捨啊兩個字係嘛、嗯？其實就嗰、那個關係唔應該係咁，因為嗰個寫嗰人係可能好用心。好投入咗去寫嗰樣嘢出嚟， 同埋咧，即係等你用、啊、每日用六蚊八蚊買份報紙，咁你買夠一個月，大體上都係百五蚊吧，百五蚊啩。 係啊，咁所以嗰個態度就係咧，你計條數啦。嗱、嗯，你平時你係買報紙，不過而家你唔買啦，咁樣，咁理論上呢筆錢其實你都用出嚟噶嘛。咁、啊、如果你覺得邊一個網絡媒體係值得係 deserve、嗯、你俾呢一個你原本已經係付出嘅、啊，就唔好講話捐款。嗰、那個就係一個 subscription， 購買購買嚇，你俾百五蚊或者一百蚊，俾定期俾一個你中意嘅媒體或者中意嘅一群作者。 嗯，咁呢個即係一方面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個即係個組織起上嚟咧，其實要為咗嗰、那個報酬，即係嗰個收入啦，或者薪金方面咧，去維護翻自己嘅權益之外咧，相對地亦都要維護翻。整個網絡媒體報導的質素，咁、 嗯、 呢個其實我很堅持的、我自己不敢做的原因就是咦，喂，很多時候我又沒有呢個條件去付出呢、這、一個時間或者精力。去保持到我自己報道嗰個專業嘅質素咧， 即係你要一係自己嘅考核，一係你上一級嘅編輯幫你查核啲嘢。傳統報紙係有嘅，理論上， 因為嗰個工作流程嚟嘅、就唔係你寫完編品就咁掟出嚟，因為後面涉及好多問題啦，你唔會寫錯字啦。你嘅即係列舉嘅事實有冇錯啦？咁如果譬如一啲大喺外國大機構嘅所謂即個複核員嘅就 fact checker， 佢睇你寫嘅淨係純粹事實啫，佢唔係睇個立場有冇寫錯嘢。咁、第三樣嘢就係個編輯，佢要從多方面去睇翻我你呢個出嘅形式或者措辭方面係咪要斟酌下咁樣。咁成個係一個工作流程，亦都係一個團一個 teamwork 嚟嘅。咁喺網絡媒體就你又冇呢樣嘢，咁。剩得來就要靠你自己有沒有這種自覺。咁如果你話大家交流得多嘅話，成個即係有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啲操守同埋專業嘅指標咧，就會方便你去提升你自己嗰個水平 嚇。 咁網絡媒體係好應該做呢樣嘢嘅。咁總括嚟講，其實就好簡單嘅，就係咧，即係大家可以嘗試下諗一諗，即係喺而家呢個狀態之下咧，可唔可以從事網絡媒體嘅人，大家坐埋嚟傾一傾，即係。怎樣去提升現在的質素和現在的工作的條件， 即是你的質素高公信力在這裡，自然的讀者那個給錢 買新聞 買消息 買那個閱讀權、那個義務就會出來、 我們講一些就即當然我們自己就不會即發起的，很簡單，就是我發起沒人來的但是如果有心人自己聽到就可能要想想做一做這件事。好，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